情人的眼中祈求望不见天神，你不想我偏要是一个名分，但留低你心能留下一线呼声，你不要但却问我会不会等，天下浪子不到你一人，你何苦说有缘没有份，天下若这不是只得我，仿佛到处也是寂寞情人。 成为兄弟是可遇不可求，那种无形的默契。 一鸟一对在天空中相会，酒一杯冲淡是是非非，两双腿踏过千山万水，从来不累终不悔，也在他乡交汇。 你是谁为我擦到两泪，我是谁对你掏心掏肺，吹是谁的传说，转眼就破碎，不后退。